起的乐高机啊，别装备男小女的，哎呀呀呀，悠悠嘛啦啦啦啦，送天飞的，起手的怒热，怒热过年呐，给你们提色，再搞点提色，别鸟来勾兑，那一路三遍，别老鸟没来，你等女工家啦，乐高机阿罗接你啦， 没事了。